好，我们一起低头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天父，因为是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我们，因为你用你自己的圣灵重生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才能够认识到我们在你的眼中本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称义，我们能够得到你儿女的名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很混乱的这个时代，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拯救我们，并且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是你自己的启示，也有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那我们在这个混乱的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明白你当初创造我们创造家庭的时候，你在家庭里面的心意，也把我们当中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我们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用你大能的手来托住我们，说你在外出的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有不少的朋友，他们正在回来的道路当中，马上一个新的学期要开始，愿你保守他们的脚步。我们家里面，我们有丈夫的妻子，还有没有信的配偶的，也愿你自己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那一半身上你来做工。愿你透过教会，透过福音，你自己来吸引他们归到主你自己的名下，以至于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你的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你，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来荣耀你的名。愿你从天上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时代里面是看到传统的家庭在被破坏。我们看到不论是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在不同的社会里面，这个婚姻这个题目越来越混乱。那什么样的婚姻是合神心意的婚姻？几年以前，我在一个文章上面看到，就报道说国内有一种新的这种婚姻的方式，叫做周末夫妻，你们听过没有？听过哈 ？OK， 哇！我那时候读了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有这种事情。好，那如果你没有听过呢，我就解释一下什么是周末夫妻哈。周末夫妻就是他们这个结了婚了，然后他们也不要这一对夫妻也不要生孩子，平常呢两个人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到了周末的时候，然后聚在一起过夫妻的生活。那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呢？因为如果你结了婚了，然后住在一起的话，你另外那一半等着你回家吃饭，那你加班的话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周末夫妻的是两个人结了婚，他们也不要小孩子，然后每个人追求自己的事业。那如果周 weekday 的时候大家分开来住的话，那你加班加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吃饭的话，你都不需要担心要早一点回去，另外一个人在等着你。所以这是一种的这种婚姻的方式。在美国的话，这个传统的家庭也是面临危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他们长大的环境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如果要你的孩子去做一个非正式的调查一下的话，你就发现他们很多同学，他们生长的家庭里面，有的是单亲的，有的是父母亲这个离了婚又结婚了，有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是不同的母亲生的或者不同的父亲的等等，很多这样子这种家庭。所以这个 traditional 家庭，传统的家庭，就是父亲母亲结婚没有离婚，然后跟孩子住在一起的，这样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那不但是如此，并且社会里面你看到很多怪里怪气的现象，以前没有的。比如说同性恋他们也要结婚，他们要求很多的州通过法律来承认这样子的婚姻是一种合法的婚姻，能够享受 在传统的婚姻这样子，同样的这个这样子的这种啊，这样子的这种优待。那有的人他是长期的同居在一起，根本就不打算结婚了，孩子都生下来了，孩子都生下来了，这个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去看一下美国这些统计资料的话，你会发现美国高中生里面有很多他们在高中毕业以前已经是现在用的这个名词叫 sexually active， OK， 圣经用的字叫做犯淫乱的罪，他们已经有肉体上面的这个关系，这个比率相当高，在高中毕业以前。所以那到底什么样的婚姻是合神心意的婚姻呢？可能七八年前美国曾经有一个运动叫 Save the Marriage， 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有一些人要求修改美国的 Constitution 宪法，再增加一个条款 Amendment， 要给婚姻下一个定义，说婚姻只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结婚，这个才称之为婚姻。那为什么要求修改宪法呢？因为停止这种各种不同的这个 argument， 说两个男的也可以结婚，两个女的也可以成立家庭，然后得到这个法律上的这种对待。所以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到了一个地步，说要给婚姻下定义的话，要 define 婚姻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话，这个社会对婚姻的认识已经很严重的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到底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对的婚姻呢？那圣经对婚姻的这个题目的教导是什么？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理想的这个婚姻呢？我以前没有传道以前是这个做工程师的，工程师当中有一句传的这样子的一个 saying 是这样子讲的哈，叫做 When everything else fails, go back and try to read the manual。当你尝试所有的东西都失败的时候，回去啊，好好的读读使用手册。所以我不知道在座可能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个性哈。这个东西买回来不读使用手册就开始装备起来了啊，认为去读这个使用手册呢，这个是 insulting to my intelligence， 这个是笨人才做的事情。Anyway，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以后，然后开始去找那个使用手册在哪里。好，那今天当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了，或者社会里面出现各种不同的那种怪里怪气的现象的时候，那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我们的这个上帝的使用手册 User's Manual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婚姻是理想的婚姻。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读的是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呢？因为这个是当初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是上帝设立婚姻这个制度的记载。 OK， 那第二章的重要性是什么呢？第二章是在堕落以前，亚当夏娃堕落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创世纪里第二章里面记载的这个亚当夏娃结婚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受到任何罪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是理想的婚姻。OK， 当然今天我们是活在第三章以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不是很理想，有很多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上帝原来设立婚姻的这个他的这个心意是什么。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知道这个有一次法利赛人跑来问耶稣，到底人是为了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吗？那耶稣怎么样回答法利赛人呢？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就是他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的，起初创造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所以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关于离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回去当初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开始看一系列的这个经文关于婚姻的这个题目上个礼拜天主日学结束的时候，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结果讨论一下主日学的内容，最后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是跟婚姻跟神的国度之间的关系等等，那没有想到主日学结束以后，哇，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对这个 所以这一个题目就发了一些 email 等等 OK， 所以我在看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可能有需要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到底婚姻的这个看法是什么。那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刚才我们读的亚当夏娃结婚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 OK。 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认识到上帝知道我们有结婚的需要，上帝知道我们有结婚的需要。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和他相配的帮手啊，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啊。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人，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创造了人。那上帝创造了人以后，把给人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OK。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面。所以上帝创造人，给人一个很适合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我想伊甸园的话肯定没有像 Madison 这样下这么多雪，然后你要出去铲雪，他那最后腰酸背痛 OK， 然后再开着车子去上班。所以伊甸园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第二个，上帝不但创造人，给人有很好居住的地方，上帝给人有工作。第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的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爬行的生物。好，所以人活在世上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要人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这个万物，这个是人在宇宙里面扮演的这个位置。所以人的这个身份地位是很崇高的，只有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上帝不只是给人有居住的地方，美好居住的地方，有工作，并且呢，上帝给人有食物，告诉他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个第一章二十九节创世纪说，第一章神说，看哪，我把全地结种子各样的蔬菜和一些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可以都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上帝这个很关心我们的这个饮食啊，我们的 diet。所以上帝给这个给人开当初的这个菜单呢，是个 low cholesterol low fat diet。OK， 是很健康的这个食品。那最后上帝也没有忽视到人有婚姻的这个需要。所以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所以一开始上帝创造，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上帝看着他所造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只有第一次上帝讲不好是什么时候？说那个人独居不好，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知道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给他创造一个造他和一个相配的一个帮手。这里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到一点，不是亚当祷告上帝说，我在伊甸园里面一个人过得很痛苦很孤单，你能不能给我造一个女人。亚当没有这样子求上帝，上帝反而在亚当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个配偶的时候，上帝就给他预备了这个配偶。那这个很重要。那今天对我们来讲的话，今天拯救我们创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有配偶的这个需要，那需要有帮手的这样的这个需要啊。所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他在给我们的人生的计划里面，上帝有他的这个旨意，有他的这个预备。那今天我们要信靠上帝的这个引导。那新约跟旧约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上帝的这个对于婚姻的这个心意啊。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不能跟外邦人去结婚，那新约里面我们这个教导的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用人的方法来自己解决自己婚姻的问题。那用人的方法是什么？我要就是信主的跟没有信主的去谈恋爱，然后去结婚。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婚姻是很痛苦的婚姻。所以我很希望这个没有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有机会跟信这个这个 跟一些家里面只有一个人信主的这样子的这种弟兄姐妹去跟他们了解一下，这样子的婚姻是很痛苦的婚姻。这个两个人，当两个人一个人是重生的，一个是没有重生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一起的夫妻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两个人有不同的道德观，两个人在人生追求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两个人有两个不同的主，一个是自己要当自己的主，另外一个是要耶稣来当，耶稣来做我们的主。所以这样子一个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很痛苦的。那很多时候这种婚姻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来学到这样子的这种功课，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走这个路啊。这个圣经里面讲，你一婚结了以后，你信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不能跟不信主的配偶说我要离开你，跟你离婚，你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婚结了以后的话，只要一路走到底。如果那另外那一半他一辈子不信主的话，那你这个婚姻的话，你要 struggl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Okay, 这么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上帝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跟重生的人，我们一起来结婚，一起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这个家庭。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需要有救主的时候，上帝已经派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需要有一起在主内的这个伴侣一起走天国的道路的时候，同样的，上帝也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那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倚靠他，信靠他。如果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还是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已经派他的爱子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那难道我们婚姻上面的需要上帝不会有预备吗？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提到的，如果差点他儿子的生命都愿意赐给我们的话，上帝还要留下来什么不给我们的呢？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教导是，上帝知道我们有这个需要，上帝一开始早就给亚当预备好，将来也有他身旁有一个夏娃来帮助他。那这个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上帝只给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上帝只给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所以22节，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出来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法利赛人马太福音十九章跑去考耶稣，人是不是随便就可以离婚呢？那耶稣回答的答案是什么？耶稣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耶稣说，造物者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Okay, 这个我们翻译的这个圣经里面不能把原来的这个文字里面所有的意思都翻出来。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所以上帝没有造好几个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给亚当一个很头大的一个问题，去到底 figure out 哪一个是你给我所预备的。OK, 亚当没有这种挣扎，没有面临这种痛苦跟需要做这样子的挣扎。上帝给他预备了一个，那这个上帝也没有造了好几个女人，然后跟亚当说，你跟一个结了婚试试看。If it doesn't work out, 你再去跟他离婚，再去找另外一个。上帝没有这样子去做，上帝只给他预备一个配偶。所以亚当只有一个夏娃，夏娃也只有一个亚当。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今天当你问很多人他离婚的，你问他为什么离婚，他说什么？很多人说 ,well, because it didn't work out. 我们两个试了结婚，结果没有，不是很理想。试了一下不理想，那就离是不是呢？然后另外找一个人结婚呢？这个上帝的心意不是的。上帝当初的时候一开始的设计就是只有给你预备一个。OK, 所以这个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够 动不动就是啊离婚 OK 等等，所以这个对基督徒来讲，这个不是个 option， 不是一个选择 OK 啊、这个，所以这个啊、上帝一开始就给亚当只预备了一个配偶，上帝没有让亚当去做很痛苦的选择，到底这么多女孩子当中我应该跟哪一个结婚。那我们看到上帝也没有创了好几个亚当跟好几个夏娃，好多个男的跟好多的女儿，然后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你们自己去 play dating game、okay? 然后看看哪一个是你 哪一个是你适合的、okay? 所以这个、所以上帝给亚当预备了夏娃，那同样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也给我们预备了有这样子的这个配偶，有这样子的配偶。好，那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个找对象的问题了。但我们这个结了婚的人是大势已去哈，这是 no longer applies to you， OK？ 所以现在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就要开始注意了哈，这个很重要。找对象的时候，一次只能跟一个人去谈，这样的。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去谈，上帝只给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那你谈的时候怎么个谈法呢？谈法就是说，那你要去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寻求神的旨意，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给我所预备的那一位 ？OK， 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给我所预备的那一位？上帝不会把你放在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环境里面，哎，然后你在里面做着很困难的这样子一种选择，到底这么多对象里面哪一个我应该跟哪一个人去结婚？哎，如果你同时间跟几个人在一起谈恋爱的话，那你不是在谈恋爱 ，OK，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今天社会这个堕落的社会，很多时候他们在干什么？找对象是怎么样？啊，试了很多的不同人，看看哪一个条件比较好，对不对？哎，这个条件比较好。以前很多年以前哈、啊，我讲的是70年代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我记得7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开放，然后这个海外很多人就可以回去。那我父母亲那时候就回去，70年代中期的时候回去国内去看看很多年没有见的家人。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条件是有八大件。啊、哦，你们说八大件哈、啊，你们知道 ？OK， 反正现在已经早就过了那个时代了。Anyway， 现在的话是要有房子。所以我06年、07年的回去的时候，一些基督徒他们谈恋爱了，年纪也不小了，可以结婚了。那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没有钱买房子。我说没有钱买房子，租房子可不可以呢？圣经里没有教导我们说没有钱买房子就不能结婚，这个不是结婚的 prerequisite， 这个是社会里面一个错误的这种价值观。所以哎，这个是很多时候当婚姻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一开始就是谈的是条件。那如果你为了这个人有好的条件，所以你跟他结婚的话，有一天条件没有的话怎么办？是不是你就跟他离了呢？对不对？啊，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很简单呢、啊。哎，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的身材不是这样子的身材，我150多磅 ，OK， 啊，现在我就不告诉你多少磅了 ，OK， 哎，那如果有一天我头发都秃了呢？我有一个同工，40多岁，头发就已经秃掉了，家里面就有这种遗传。是这样的，如果当初这个女的跟那个男孩子结婚，因为她身材很好 ，OK 啊，那有一天她要是出了车祸，她成了残疾的人怎么办？她头发掉了怎么办 ？OK， 她大肚子挺出来的话怎么办？等等，很多各种不同的问题。如果她能够赚很多钱，她现在她搞的那一行现在失业怎么办？所以啊。这个结婚是为了条件而结婚，其实你喜欢的不是对方这个人，你喜欢是他的条件所能够给你带来的好处。That's what you really want， 真的你喜欢是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不是爱他，你是爱你自己，你是爱你可以透过他跟他所拥有的这个条件，给你个人带来什么好处。那如果这是你双方婚姻的出发点的话，那这个婚姻不能够持久。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条件随时都可以失去的。一个人今天可以在公司里面有很高薪的薪水，下一个 OK 再过几年以后，可能这个 mid-level management 就把它给裁掉了，工作就没有了。50多岁你再去找工作，有时候很困难的事情，不容易找到工作了。有的人说，哇，你这个人是 too high a pay， 我们现在要请年轻的人出来，薪水比你低，而且电脑懂得比你多等等。所以这个这是很重要。上帝给亚当夏娃预备的是一个队友，一个配偶。有的父母亲跟他的儿女的建议是这样的啊，不要跟第一个人谈恋爱就跟他结婚，货比三家不吃亏，多试几个人 OK 啊，这个是世界上的人的智慧。亚当没有跟好几个人谈恋爱以后，然后决定夏娃这个是我最适合的配偶，没有这样子。上帝一开始就给他预备了这一个，啊，所以，然后那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要很小心。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很美满的婚姻，就是第一次，对象认识的对象就结婚了。OK， 好，那另外一个角度的话，我们要很小心。OK， 也不能说你第一个谈恋爱的对象你就跟他一定要跟他结婚，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过敏这个地方。OK， 所以我只是说，这个父母亲，有的父母亲当然是出于爱心啦，劝告他们的孩子，不要跟第一个谈恋爱就跟他去结婚。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是人的这个智慧。OK， 人的这个智慧很多时候是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个上帝给亚当预备的一个配偶，只有一个配偶。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上帝引导他们在一起。上帝引导他们在一起。这个22节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上帝把这个夏娃领到亚当的这个面前。亚当没有在伊甸园里面很辛苦的去找这个失去了这个肋骨，去找他的配偶。OK， 找到满头大汗，最后才找到夏娃，没有的。这个亚当从这个全身麻醉的手术醒来了以后，就看到他老婆就站在他的面前了。哇 ，that makes it very easy， 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找对象的时候，这个严格上来讲，其实找对象不应该那么困难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为什么呢？不是你去找哪一个是上帝给你预备的。OK， 是上帝已经把那个人带到你的面前，然后你要去 figure out 哪一个是上帝给你所预备的那一位。你理想的配偶，上帝已经把他带到你的面前。那你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搞清楚 ，OK， 哪一位是上帝把他带到我们的这个面前来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原则 ，OK， 啊。所以你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 ，OK， 我们结了婚的话，这个是大势已去了 ，OK， 这已经是 overcome by events。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两个人在上帝面前要祷告，到底哪一位是上帝给我所预备的那个配偶，把我们带到这个面前 ？OK， 所以这个是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你要注意的这件事情。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位是上帝带到我面前来的？每一位，好呀。那我们就要看下一节圣经，下一节圣经在什么？23节。23节，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如果你有新译本圣经啊，或者是你有英文的圣经，不论是 NIV 也好，或者是 ESV 也好。你看这个圣经排版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个诗歌的题材啊。圣经排版的时候，这个和合本就没有，新译本就有，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去买新译本啊。Sorry， 很多时候你买这个电子版本的时候，这个排版也没有了。OK， 不，你看这个新译本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如果是左右都对齐的话，这个是散文呢 ，prose； 它如果是 center 的话，中间那里的话，这个是 poetry。OK。所以亚当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诗歌题材。”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对夫妻 OK， 这个当这个男的看到这个女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一个爱情的诗歌。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哇，这个中国人讲这个蛤蟆看绿豆，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所以这一节圣经很宝贵。所以如果这个将来你要求婚的时候，你可以 quote 这一节圣经哈，这个是有圣经根据。我认为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讲的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没有说你的条件不错，我选来选去最后还是选到你条件最好的这一个。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做婚姻辅导哈，这个基督徒要结婚了，教会里面要去怎么证婚，那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跟他结婚？哎，那如果他们回答的时候，因为他条件，因为这个条件，所以我要跟他结婚了。Oh, it's going to be long, long counseling session. 哇，这个辅导要很长一段时间了。OK, 如果他说因为我喜欢他，我爱他，用彼此相爱。Oh, good, 好，那我就停在那里了。OK, 这个是完全合乎圣经的这个答案。OK, 那我们在座的父母亲要很小心。在座父母亲，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我要跟那个人结婚，我爱他。你不能去问他为什么你爱他，你不能去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爱本身是超越理性的一个东西。如果你问你的孩子说为什么你爱那个人，那个条件比这个人更好，为什么你爱他的话，那个孩子他如果说为了这个爱他的话，有一天这个东西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关系就很危险了。所以圣经里面上帝爱我们是出于他主权的拣选，上帝爱我们是出于他主权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如果你问为什么上帝会爱我的话，那你这个答案是想不出来的，是这样。如果我要去数算为什么上帝爱我的话，我可以想出1000个理由为什么上帝不应该爱我。那我太太可能讲出来990这个理由，他有一个 big long list。 那今天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其他的这个原因，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好，所以这个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面。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面。当你去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是 make a commitment。那我们可以看以后继续看其他的经文，讲婚姻是个约。马拉基书里面说婚姻是个约，约是什么？约就是一个 commitment， 这样一个委身。OK， 约不是一个合同，是超越这个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当你没有办法履行你合同上的这个你的这个 commitment 说我就跟你这个合同就撕掉了，就毁掉了。约不是这样的，约不是这样的。耶稣跟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不会因为我们不爱主而毁掉。也不会因为我们贪爱世界而毁掉，也不会因为我们对耶稣的忠心我们的跌倒而毁掉，不是的。耶稣跟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这个约，耶稣是 committed to us， 耶稣跟他的教会立的约，耶稣是 committed to the church。 虽然这个教会污点很多很多很多皱纹，很多很多玷污，可是耶稣还是委身于他的自己的教会。 OK， 所以这是个两个人结婚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面 committed 委身于对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婚姻失败？第一个，他不是结婚不是为 committed to 对方，不是委身于对方，是委身于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了条件而结婚的， 跟条件所以能够带来给我带来的好处。所以这个出发点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自我为中心，出发点是自我为中心。今天耶稣基督爱教会，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舍己的爱。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这个玷污等等，为什么耶稣还委身于教会？这个我们理性上想不通的。可是耶稣是 fully committed to the church， 完全是委身于他自己的教会。那今天婚姻也是这样的，婚姻如果是婚姻是条件性的，因为你条件有这些好处，所以我跟你去结婚的话，这个不是 committed to 对方，这是为了得到你自己的好处。这个是人堕落以后，人变成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结果。所以有一天当你没有办法给我带来这种不同的这个好处的话，那我就跟你离婚。所以如果这个国内我有也会有回去国内，那然后他们有时候就跟我讲国内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状况。那很多时候为什么婚姻吵架啊？因为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结婚以后啊，就要你要给我买车子买名牌，然后给我买房子，然后这个付款，然后给我买这个东西。那你没有办法满足我这种物质上的欲望，那我就骂你这个人是无用 useless 废物，是这样。因为你没有办法给我满足我这种不同的这些 greed 这种贪得无厌的这样子的心，所以造成家庭里面就很多乌烟瘴气的事情，搞到最后的话又离婚了等等这些问题。这是人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啊。那今天上帝当初的这个设计不是这样的，婚姻是建立在两个人感情的基础上面。好，那再下一遍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我们看这个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二人成为一体是圣经里面对婚姻的这个看法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什么意思呢？这个二人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这个很多方面的啊。那首先第一方面是什么？第一方面，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肉体上的这个联合，肉体上面的这个联合啊。所以这个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发生肉体上的关系，这个是在婚姻结了婚以后才能应当有的这个事情。这个 context 是 within marriage。 Okay， 那这个要你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你再下去才能二人成为一体，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以后，然后才能二人一体这样子的关系。那今天社会不是这样的，这个堕落的社会有时候这个对这个发生肉体的关系看法不一样。有的人有，我有一个美国同学，我在读 PhD 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同学，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买鞋子以前都试穿一下。有的人他结婚以前就两个人居住在一起一段时间，试试看彼此个性适不适合等等，是这样的。 OK， 那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结婚，这是不是圣经的这个原则？圣经说你结了婚以后才能够去两个人发生这个肉体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这个啊，美国这个社会因为他拒绝了上帝跟上帝的这个启示，已经早就走上一个叫 amoral society， amoral 非道德的社会。那什么叫做非道德的社会？以前我们是有 moral 跟 immoral， 意思就是说大家公认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 OK， 对的话是 moral， 错的话是 immoral， 是这样的。那现在是 amoral，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已经没有是非对错的这个观念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当这个艾滋病蔓延的时候，那不同的人也提出来不同的这个看法，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防止艾滋病的这个繁衍的问题。那有一些教育家这个 educator，OK， 教育家就提出来，我们在高中里面应该给他发避孕套。避免艾滋病的这个传播等等，是这样的。 那结果没有人去讨论婚前性行为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这个搞教育的人说，我要你没有办法避免他这个 OK， 这个 teenager 是 sexually active， 他们会发生这个肉体上的关系，那你只能去给他们免费的发避孕套来防止这个疾病的这个蔓延。那为什么高中里面没有办法来讨论到底婚前性行为是对跟错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当一个社会拒绝上帝的启示的结果，这个哲学家说人就落在一个咒诅里面。我当人拒绝上帝的启示的结果，人就落在一个咒诅里面。这个咒诅是什么？就是人自己要去 figure out， 人自己要去搞出来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圣经里上帝透过圣经给人提供所有的答案，当人去否定了以后，人就落在一个咒诅里面，人要自己去 figure out， 给自己去找这个答案。那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今天社会里面很多不同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人就落在这样一个咒诅之下。所以美国在60年代，美国有一个哲学界有一个 movement， 这个 movement 叫做 God is dead， 神死掉了。OK， 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这个 God is dead 的话，从60年代有这样的一个 movement。 那这个哲学家他们讨论的不是说神 used to live， 过去活的现在死了， OK， 他不是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他的 God is dead？ 就是说当这个社会 OK 拒绝了他们这种基督教的这种传统啊，不论他是不是重生另外一回事情，基督教这个传统的时候，那这个圣经里面上帝给人提供的各种不同的行为上的准则原则等等，当 God is dead 的时候已经被社会拒绝，而且对社会没有影响力的时候，那现在社会的问题是什么？人自己要去 figure out 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上帝说 OK，这个蛇引诱他们，像神一样能知善恶，像神一样能知善恶，所以人就变成自己要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很多各种不同的问题都跑出来了。OK， 青少年他们这个婚前的性行为是对跟错呢？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了。这个变成一个社会上变成一个moralistically relativistic society， 在道德上相对的社会。换句话说，这个社会里面你没有办法讲什么是绝对的对跟错。如果你宣称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对跟错的话，这个社会你可能会被别人攻击，成为你攻击的对象。因为整个社会的思潮，这个后现代的思潮，就是说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告诉你什么是对，绝对的对，什么是绝对的错。但是这是一个 culture of the day。 然后对于这个今天圣经这个原则很重要啊。当一个社会它最基本的这个单元，这个家庭出问题的时候，那你社会也会出问题。你最基本的社会的单元家庭出问题的时候，那你社会也出问题。那美国60年代，好，这个 God is dead 这个 movement， 然后在嬉皮运动 hippies OK， 那个你们我跟 Bill 来美国时间比较早， Hippie 是60年代的产物。对，那到了70年代以后就没有什么 Hippie。 如果你看了这个 Forrest Gump 这个电影的话， Forrest Gump 的那个太太那个 Jenny， 她就是一个 Hippie， 然后那种生活方式就是个 Hippie 的生活方式。好，那当60年代你现在有这种拒绝上帝的这个启示，到了60年代这个家庭就破碎，因为他们hippies 他们就是同居然后不结婚等等，那你几代下来的结果，那今天造成我们今天社会有各种不同的问题。现在社会里面很多人已经几代活在一个 dysfunctional 的 family 之下，几代是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面去长大，所以造成社会很多不同的问题。所以社会上你看到新闻里面很多怪里怪气的报道，譬如说 OK， grown man， 一个成年一个男的去强暴未成年的这个 teenager 小孩子等等，最近新闻上是不是很多这种报道，还有起诉案件啊等等。 OK， 一个男的成人去强暴 rape 强暴，一个 teenager 的 boy 等等这些问题，很多这种对女人，当然对女人这种暴力的行为，无论是在社会里面或者家庭里面暴力的行为等等，这个都是社会里面所破碎家庭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学习，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学习，丈夫应该怎么样对待妻子，妻子应该怎么样对待丈夫，父母应该怎么样对待儿女等等。当我们活在一个 dysfunctional 的这个家庭里面的话，无论是结了婚又离，离了婚再去结，结了婚再去离，或者是单亲的这个父母亲等等，但几代这样子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话，那今天社会就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了。所以 when everything else fails, read the manual. 好，所以肉体的这个联合是二人成为一体，是结了婚以后在婚姻的范围之内，所以上帝给人的这样子的这种享受。那另外一个二人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两个人在追求同一的这样子的这种生活，合一的这种生活。所以这个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联合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联合这个字是 glue together, 粘在一起的意思。OK, 这个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人发明这个 crazy glue, 这个小瓶的那个 crazy glue, 不知道你粘过东西没有。如果你不小心粘东西的时候，你把你这个两个指头粘在一起的话，一个 problem, 一个问题了。OK, 如果粘在一起的话，那你很小心，你要找个刀片来很小心的把那个切开来，不然的话OK, 你硬拉到结果的话你就脱一层皮。所以妻子联合这个字的话是 glue together。OK, 好，所以今天我们是这个基督教 教会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点这个蜡烛的这个仪式。没有哈 ,OK, 你们在教堂里面看结婚刚开婚礼的话，很多时候有这个 lighting of the unity candle, 点这个蜡烛的仪式。这个蜡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来到前面的时候是这个烛台上面中间有一个很粗的一个蜡烛，旁边有两个小蜡烛。OK, 这个开始结婚典礼开始的时候，旁边这个蜡烛是点的，中间没有点着。那在这个点这个蜡烛的过程当中，这个新郎跟新娘拿起自己的那个蜡烛，把中间那个蜡烛点了以后，然后把自己蜡烛给吹掉。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结婚以前是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人。当结了婚以后，他们点中间那个蜡烛点了以后，然后把自己蜡烛吹掉，意思是什么？从今以后他们过的是一体的这种生活。那一体包括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这个一体方面在一起生活，在经济上面大家是不能分财产的，你的是我的 ，OK, 你这个是你的，那个是我的 ，OK, 在关系上面不是说那是你的父母，这是我的父母，你给他寄了200块，下个月我也要寄200块，不然的话太不公平了等等。这个一体的话，意思就是说不再是你跟我，而是我们。那今天这个二人成为一体是过着一体的生活，那我请问你，周末夫妻是不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呢？就不是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圣经的结果的话，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社会里面各种不同怪里怪气的现象，而且我们有批判文化批判社会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有圣经的原则。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就是大家要居住在一起，其中一方面是这个居住在一起。这个我知道在国内有一段时间尤其是文革以前，有很多夫妻结了婚可是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那这个不是暂时的，一住就是十几年二十年，有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有一些是这样子的那种光景。长期分居的结果，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一年只是几次见面的机会，这个不叫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那为什么他们那一代有很多时候婚姻搞到最后变成离婚呢？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你没有在过的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实际上没有过的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就是两个人 要最起码要住在一起，然后一起走人生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议题很多方面的。今天如果夫妻两个人长期打冷战，这个不叫二人一体的生活。二人一体的生活是一个亲密的生活， OK， 是分享人生的生活，不再是你跟我，而是我们凡事去想的时候，你的思想单位不再是你跟我，而是我们。不是这是你的钱，那是我的钱，这是你的车子，这个是我的车子，这是你的银行账户，这个是我的银行账户，这个不叫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生活。对，为什么有一些婚姻出了危机？因为他结了婚都很多年，他的思想单元的思想还是你跟我，不是我们。如果你看到一对夫妻，他们思想的方向都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话，这个婚姻就挺牢固的。比较起来来讲，如果他结了十几年以后还是你跟我你跟我你跟我的话，这个就很危险。所以圣经的这个原则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而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婚姻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不但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你要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堕落的文化，跟这里面很多错误的思想当中，你要来释放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明白你当初设立婚姻，你创造这个世界啊，你要人怎么样在你的面前过了蒙福的生活啊，你把这个透过圣经让我们明白，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里面怎么样来建立不同的家庭。我们也看到我们是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来修补我们，你看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破碎，看到这个社会的堕落，看到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对婚姻的看法，离你当初你的这个心意有离得多远。求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也求主你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你继续来做修补的工作，来做拯救的工作。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